死人。俺、啊、娘说了、 啊、还说了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。俺娘说了、 啊、你娘还说呢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 我一听说那懒汉，我气得我坐不住。 哎呀，金导啊， 啊，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？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。 你是村长，你快来吧，你坐会儿吧。 你干什么活都是？多好的人啊！ 嗯， 这只金凤凰了，到你这个窝里来， 响了， 什么响了？ 哎，没坐就响啊！ 就 实在对不起。 嗯， 俺眼神不大好，把个暖水瓶踢碎了。 什么？我家就这一个暖壶， 这 踢得好没关系。昨天晚上我都想踢了，一直没腾出空来。您受累了。 谢 谢我。真的。 还挺会说话。 不是你踢的是比我响，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。我踢啊， 这媳妇多好啊， 啊， 往后好好干吧。 村长，往后你知道打哪， 那 我一定好好干。 你 放心吧， 你怎么磨天线呢？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，这不是电视，不是轻电是电视，可是电视没坏。 没坏电视刚坏。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？ 它那个乌突，它的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。 对， 茶色玻璃。 啊， 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，买个电视机，买个茶色的，往后俺哥们可看什么呢？ 你可是图像清楚， 对，图像清楚， 图像清楚， 对对对对， 真的 。那打开让俺看看。 哎呀， 来， 看看。那你打开吧。 给俺看看。 对，打开。要了命了，这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，那茶色玻璃啊，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。 真的吗？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。 啊，你看出图像了吧？ 据山东电台报道。 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，就因为我过去懒，我以后改行了吧？ 那你改好了，俺带来了。 那我送送你啊！ 回来，你就这么走了？ 干什么？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。 这就是赵连甲、雷克生、宋丹丹表演的小品片段《懒汉相亲》。其实啊，当初宋丹丹排演这个小品的时候，心里也非常没底儿。他觉得自己工作的环境中都是一些搞高雅艺术的人，自己去演这类逗乐搞笑的节目，人家会不会瞧不起自己啊？宋丹丹甚至想要退出春晚。他找到了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，说自己不想上春晚，不想演小品了。导演诧异地说，宋丹丹，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上春晚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毙了多少小品？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春晚得凭多大造化？宋丹丹一下不好意思说退出了。就这样啊，他最终还是走上了春晚舞台。当他捏着小嗓说俺叫魏淑芬，女29，至今未婚的时候，全国上亿观众记住了他。黄宏也因为欣赏他的表演，主动找他合作了小品《超生游击队》。 你说哈，真是越过越穷，越穷越生，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。 吃东西是次要的，生命在于运动。来，起来溜达溜达。 拉倒吧，溜达一天了，溜达啥呀？ 懒是丫头，对你有好的事儿，溜达溜达。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，

在没吃公鸡蛋之前，他走道是这样的。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，快点，脑血栓呢，快点，去给，哎，你快。他没吃公鸡蛋之前，走道是这样的。吃完公鸡蛋之后，大伙儿再看。快起来！ 你是不是骗人？ 对人没害的，你说你 骗人呢？ 小牛啊，你回头倒过来不 啊？没吃蛋之前总摔，吃完了能走了，就这事儿。你得倒酒，我下去瞅菜去。 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好了好了。好，挺好的，录的挺好。 来来来，哎呀，我说，来喝点酒，牛策反呐？ 不是策反，是策划。 不管撤啥吧，就俺们家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啊，第一笔见钱 这个就活啊， 是啊，你准备下一步怎么弄呢？ 我就炒作嘛，把这个鸡买断， 是 吧？ 来，赶紧上来。大炒啊，你要炒作呀，多找点人啊，上胶囊台像白岩松啊、崔永元呢，这名人找来，要不然你白吹。来干。 大叔啊，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。 你去抱鸡去。看看， 我跟你说，那些鸡看完之后，你哎 呀，老帅 了， 真的 漂亮。 哎呀，吃大了吧？ 行。 哎，大王，行， 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。 对，咱签合同。 好吧， 太好了。 那这样啊，这20000块钱我就是买断这个鸡了。 知道啊， 20000。 行， 在这签。有这么一条，您看一下啊。如果您要是违约了，您得双倍返还，您得给我4万，大妈。 别双倍，10倍，我给你20万，能不让你抱走？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。哎，对了，大妈还有一个啊，麻烦您呢，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广告吗？ 啊，有句广告词， 赶紧录了， 好吧？ 录的钱到手了，来开机。 那咱们开始啊。 好词儿啊，很简洁，很靠谱。下蛋公鸡，公鸡中的战斗机，哦耶！再来个侧面的，你简洁使用啊。下蛋公鸡，公鸡中的战斗机，哦耶！再来个背面的。下蛋公鸡，你看谁呀？我这录广告呢，你别赶紧给人报鸡去，我合同都签了，赔人4万。 你出来 干啥呀？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？ 你签了合同了？ 签了。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？ 怎么 的？完了，鸡没了。 哪儿去了？ 儿媳妇给炖了，吃那就是。老伴儿，老伴儿，哎，老伴儿，老伴儿，老伴儿，白云呐，白云，小云呐，小云，哎，看我啊！ 啊，鸡黄变4万了。 这个。来，老伴儿，你看我，别着急啊，别上火啊，老头在这呢啊，你先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？想法弥补啊。 咋子？ 哎，别哭了啊，好啊，看我啊，笑点啊，有老头呢，老头呢，嘿嘿，宝贝儿在这呢啊， 哥哥。 啊，是啥呀？不行，不哭了啊！好乖啊，看老头宝贝儿，哎，嘿嘿。 这刚才大妈还挺好的，这咋了？ 完蛋吧，你说？听说公鸡抱走了，心疼了。嗨，啊，哭啥呀？来坐着啊， 没事儿。 配合， 有感情了。 哎呀，这钱你先收了。 大叔，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。你要违约要退钱，这不是退20000了，你得双倍，得4万，是不大妈？ 这咋还打鸣呢？你这还哟？ 哎，大叔，那鸡咋没抱了呀？ 喝酒， 抱不来了。 为啥？ 午睡。 鸡午睡 啊？这鸡呀、啊。连下蛋带打鸣，他一个接两样啊，累呀！来喝酒了啊啊啊！哎，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？你别赔着，